青春年华。

随时随地都在慌神状态，谁真了解我，懂我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我只是想找个人可以让我依赖，耍耍无厘头可以脑袋放空，脑袋放空，做做白日梦，偶尔发发疯，你幸福的心 情的地址，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？网络上的你，我已爱上你，这根本没有道理。没有见过你，没有听见你，甚至不知你的国籍。网络上的你，我已爱上你。那个主意，你写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，这哪 写来的信，一封空白的信，你到底是谁，长得什么模样，也许会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啊。想来想去，还是无法放弃，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，难道是我真的懂了真感激。网络上的你，我已爱上你，这根本没有道理，没有见过你，见你，甚至不知你的国籍。网络上的你，我已爱上你，要赶快拿个主意。写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，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？写来的信，一封空白的信。到底是谁，长得什么模样，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。 什么报答？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倾诉起落的电梯。